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。煎炒烹炸煎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16日，星期二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河北省近日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外地人在环首都、环雄安购房需提供3年的社保或纳税证明。北京317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后，楼市成交量下滑，4月二手房交易量环比减少35%。近日，北京各地产中介的门店普遍下调中介费，最多调减近一半。浙江省建立地方政府性的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，以债务率作为预警风险指标，进行低中高三级预警，并计划5年内消除地方政府性的债务高风险。广东省实施培英计划，资助欠发达地区学生、贫困家庭子女和烈士子女等接受优质教育，被资助学生免收3年的学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等费用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5月16日，星期二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不新好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心疼，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

起再唱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

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，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么轻狂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。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星星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。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，我拖着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。耳鼓的声音，他是在谁有多少人听却还不清醒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，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你都不相信。昨天还为夜夜在到情被情到天明，下次是给我情到最后夜底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，我就这一颗心怎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。哭的声音，伤心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，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爱哭的是你，昨天还为夜夜太多情被记到天明，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夜底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We'll be right back. 是风是草没有停，微笑望着广场上人群，我要把爱真的装进心里，陪我一起旅行。我要送你雨后落的想念，寄出他的爱的明信片，我要送你雨后落的爱恋，今天就行把誓言写昨天，你就是起点，你就是今天我的爱恋， 手也许是种体谅。 但我是不能不甘寂寞，不能不管一步一步回头去。

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

能拥有，离别时刻你冷的颤抖。如果你那时说爱我，我不要你走。我以为我遗忘了曾经爱过你，直到我一看见你泪涌出眼底，假装傻的约我去哭泣，听你细诉了他的婚期，走出了机场的大门，又是一场。爱你，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，我苦苦的感留在回忆里，好想陪你再淋一场雨，世界为我停止呼吸，愿你最后回忆我依然爱你，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的雨，来不及说一声我爱你，只随你静静走向分离。 Thank you.